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为了这个家辉的西装，凤凰卫视专门调换了洗手间的厕纸，是吗？ 不是， 变成硬的 了。哦，花纹没有了。 经过那一次以后呢，我告诉你，我有那个厕纸恐惧症， 因为我连厕纸都没有。 因为我上回那个西装嘛，外套把那个湿巾啊弄丢了，那化妆间的专业人士就教我用厕纸顶着，结果被他踢爆。从此以后呢，我这几天上厕所都一看到卫生纸我就非常恐惧很焦虑，我就用上厕所都用湿巾了， 表示我的档次。我想到要用什么， 所以我上厕所就拿着一堆，是买了一批的湿巾放在我家的马桶旁边。 这今天用的是什么？ 是用过的湿巾。 怎么这湿巾这么质地坚硬呢？ 啊， 是你们的服装专业人员弄的。 哎，咱们今天聊点正经的啊。这个我们武汉最近净出这个教育界是吧，先是有个武大新闻系的主任什么辞职，引起一轮这个扰攘啊。然后呢又出了一个武汉某名校的女博士。 是不是你们学校？估计就是你们学校。 那为什么不说武大呢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不应该，不一定。就是36岁女博士。哎，这个女的你说坐飞机啊穿一身红是什么心情？ 哎，我以前啊，我出门坐这公共交通工具都穿得特别的破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出去旅行要方便最主要。后来才知道，有人家都是说出去的时候坐交通工具才要打扮得特别的漂亮，因为你给人看见嘛。出一身红，有的可能是为了幸运，我不知道他什么心理，我就不知道。有的人就是因为坐飞机啊什么的，希望幸运。 所以我觉得真是做女人呢、啊，真是特别不容易。我有时候你像我坐飞机，很多时候我必须按照睡衣的标准，就我要特别舒服，一点都不舒服都不行。 你今天这个就有点像睡衣的条纹。 不是，今天像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睡衣，行吗？ 哎，比我的卫生纸好不了多少。 但是你看女孩子很多时候坐飞机、哎，照样穿着高跟鞋，打扮的哈，好像马上就要艳遇一样。 对，哎， 这位女博士从这个颜色上看，脾气比较火爆。我觉得怎么穿了一身大红裙子要从武汉飞到巴黎啊？还是一家三口？ 哦，可能下了马上走戛纳地毯。开玩笑。 当然了，就说这个事儿，他晚了几分钟，就是过了这个 check in 的这个时间，然后呢说了没说几句，越说越着急，就是掌掴人家机场的工作人员。咱们可以看看这段这个视频啊，非常这个短。这就是大家都在强调红裙子，9:35停止登机。你看，好，哎呀，还打了不止一巴 啊！天哪！ 然后呢？据说这位武汉天河机场的这位女的工作人员是吧，身心受创啊，很长时间情绪恢复不过来，对不对？这个 没有，我刚听你们说，我真的觉得做女的不容易。可是别误会，我不是说她打人啊，那是另外的话题。我意思是说，因为一开始已经不断强调女的，然后做博士也不容易。假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甚至是一个男的，那个视频也不会被这样广泛散播，因为看不完嘛，都有嘛。每天坦白讲，我们只要上去各种的视频平台啊，各种的打人，特别男的打人，大叔打人，小弟打人，什么都有啊。可是我们看到一个女人，博士，还穿红衣服，好像罪加一等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每一种标签啊都有它的不同的重量。可是当然话说回来，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，是博士还是小学没毕业，这样打就是你让我想起以前一些研究啊，我大学心理学的嘛，很多暴力的行为研究。哎，你说全部相信他也觉得你太无知，你说完全没有根据也太天真。怎么讲呢？这样一出手他压不住自己的愤怒就打人的人呢，哈，当然我们听经常说修养不好了，人品不好了等等，可是好多的去找了相关的统计啊，完全都那个高度吻合的。第一个可能那个人小时候或者说成长过程不断被人家打过，这是我经常说的嘛，要再讲一遍吗？在你在一个社会里面从小成长没有受到尊重的，你长大后你不懂得尊重别人的，你一定会对弱者对陌生人用不尊重的方法来对待的。 那我问你，上次在 那个飞机上拖乘客的美国警察是从小也是不被人尊重是吗？ 可能是啊，我不是说他一定是这样有这样，我们社会科学的相关性就是这样子。而且我刚说的不从小不被人尊重啊，这个我们要看整个社会的普遍性嘛。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在某些社会的城市的街头走路，他不会跟你说对不起借过一下，不会嘛，他一定是人撞人的嘛。 我倒跟你我类似的感受，但是我是觉得用另外一个状态来描述，我倒不是觉得是受欺负不尊重，恰恰相反，我是觉得从小的环境太受宠了。因为我其实用一个我们之前也说过的词，在我看来他这个动作啊就像是巨婴，就是因为我带小孩，我太知道小孩永远就是他要那个 A 你给他 B 他就不行，哇哭就崩溃要打人，是为什么？然后你叫他说你拿个东西说好，但是你等一会儿行不行也不行，哇哭，他为什么呢？小孩子是没有预见性，就是说他为什么处理事情不能够很就是很灵活性，可以转变，我可以等可以包容，因为小孩子就是思维里面他没有这个时间概念，没有说我今天可以等一等，我等五分钟，会他预见不到未来怎么样，或者说预见不到我换一个我的要求会怎么样，他没有的，所以他是一根筋而且很短的这种就是等待期，所以基本上这个动作我觉得像一个婴儿在就是在撒娇那种，哗一下就崩溃。 这个我是什么呢，就是你知道最近有那个做基因检验的吗？你们可以去做一下，吐口吐嘛，然后说你多少倍你就得什么什么病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我还做了一下，我一看，好家伙，哥们是纯种的汉人。 不是说没有纯种吗？你居然有纯种的汉人。 不，他那个汉人可能也是一个基因里边的一个范围，就是说叫做就是中华民族，我是99.97%。你像有的人他就可能含有20%的蒙古语族的这个血统，所以我原来以为我这个带卷毛的就是，我说我怎么也得鲜卑吧，我这个怎么也得五胡乱华吧，没戏，纯种的中国北方农村地区出来的种。倒不是这个，就说啊，我有4倍多要得一种病叫做这个多发性硬化，我可能最后会死于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比正常水平，然后我一看有些症状比较像，甚至有点像我爸，所以我有点担心，就是说啊，比如这个抑郁易怒或者是什么，有些情绪会表现出来。我最近活到50岁啊，我就感觉到就是50之年，从这年开始啊，我转性了，我感觉到在49岁以前我都是个脾气温婉的人，温和的人，真的20年没你带咱跟凤凰打听都说文涛脾气温和，没跟人红过脸，但是我现在开始意识到我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可能开始 就是疾病的名义。 50之年只欠一死啊，王国维说的是吧，就是50之年我突然发现今年以来我变了个暴脾气，这就是易怒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种易怒表现在哪儿？就像我父亲这个工程师啊，你知道，对于所有有关精确的事情易怒。就我现在就是，我家里人都说你这个嫉恶如仇啊，就你自己犯的错比别人还多呢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你怎么那么就是别人家一点小错啊？哎呀，你就是当时你就要杀了别人那个，我现在我正在心理治疗，你知道吗？佳慧，就是我现在发现我这个有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我容不得错误， 我觉得 容不得就是一个就是说你给我错了，我当时的心情我想掐死你，但是就是就这种，当然我自己可能掐死我自己，真的就是晚上都会掐。我最近自己也犯了个错误，我就觉得我就你知道吗？就是关于。这件错误其实它的性质轻重不重要， 我知道了。 你给我挂个镜框，我说了你不能给我偏一厘米，你要给我偏了一厘米，我这个火啊，噌我就上来，我这个多发，我最后我就幻想我老了，可能这种硬老撅巴老头，我可能就会死于 冷静。 不是，你不是性格的问题，不是 DNA 的问题，因为你已经没有时间犯错了。 可能朝不保夕了。 你关键人年轻的时候吧，都其实你说没有那么暴，是因为我们都还想往上面走的时候，你对周围的人都察言观色，都还去讨好人家嘛。你活到某一个境界了，某一个岁数了，不吝了，老子就是那种，我不想跟你们再玩了，不想那个曲里拐弯的。 我就非常恐惧的预感到，真的就是说，咱也算读过两本书的人，什么修养啊？ 我之前挺有修养的，我从今年开始我真的觉得我这个多发性硬化症的情绪症状开始出现，所以以后谁都别怪我啊，就是我预期我可能老头啊，哎，人家原来你不是喜欢李敖吗，李敖就经常说， 李敖最近还生病了是吧， 啊，对，李敖原来经常说啊，这人有的时候相反的，年轻的时候激进的老年会转成保守，年轻的时候温和的老年会转为暴躁，我现在就觉得我很恐惧的未来，我可能会是个易怒的一个倔老头。 没有，你刚的先开始你是说检查基因嘛，突然从女博士转到基因，你意思是说他的基因可能是俄罗斯民族战斗民族，建议他去吐口水，哎，原来97%是俄罗斯民族，真的战斗啊，没讲两句，我也是在视频看到，真的名不虚传，对不对，讲两句就打要揍，这个可是你刚说什么症，什么多机能，什么 多发性硬化， 哪里硬化 啊，最后有多种表现，非常复杂的一种病，首先你比如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神经短暂放射性的疼痛，咔咔就疼一下，就我可能到老年就抽了，整天跟你们聊的时候咔一下， 我觉得听起来像你的医生神经病的，怎么这样形容，硬化好啊，我们男人求之不得， 他软不回去，你求之不得， 那好啊，整天做就好，下一个， 咱们接下来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当然咱们这个特色就在跑题儿啊，但是跟这女博士没有关系的，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，哎，有的时候我现在感觉到就是我们都有头脑中啊已经有一个套路了，我有时候觉得也很悲哀，就做了20年，你看我是多么的熟练，比如刚才在化妆间我就问义军，我说哎，武汉这个女博士这个事儿啊，咱们有什么角度可以聊啊，你看我这个脑子，我说哎，情绪管理，哎，你给女博士贴标签，然后这个民航的种种弊端，你看，其实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悲哀，就是说，你明白吗？你不是一个人了，你已经是一个操作训练有素的，这事儿怎么聊？于是我觉得，可能我们干了很多年这样的人，你失去了一颗赤子之心，去接触这个。你看这个女博士，她是一个赤子之心，她真急了，就上来就我跟你说，我能理解。没有，佳慧，不用像你说的那么解释，我认为不要瞎掰，谁都不了解他，人类社会有偶然事件，这个视频传出来也不代表大多数，极个别事件嘛，即便是咱们看了很多机场打架的，你那100个人里也就一个人会这样，他是个，而且我就说很多因素造成极个别的一个事件，它不能说明这个女博士的这个什么基因或者说是心理神经病，我觉得也不能这么妄加推断，咱只可以说，哎，像人你会为这个承担后果，现在就说了拉黑名单呢， 全球禁飞是吧， 对，我发现 法航全球， 要不说都是武汉高校的嘛，这是我发现我跟他有缘，我也经常被拉进黑名单，我这辈子就跟黑名单有缘，就是说这个我节目有的时候就黑名单啊，我说这我本来以为我说法航把他就说黑名单，我说这以后出国得坐轮船了，后来发现说不是，说法航现在禁止他在中国国内的几条航线上禁运。 禁运 就是行李吗，对对对，就是说然后国际的那个还有待人家在做裁决，但是现在中国民航内部有人在申请，就把它也列入国内民航的黑名单，那在国内只能坐火车了。 那文涛刚说我说你在化妆间讲什么套路哈，那是谦虚了，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节目20年嘛，每一次他非常专业，在化妆间都会讨论我们从什么角度什么角度，可是一坐上来开镜，我们还很认真跟着他想什么角度呢，他就跑题了，你看从女博士对不对跑到他的什么什么硬化 对不对， 就是你 跑 的， 跑到他的什么验血啊，不验血，验口水怎么硬起来， 这不正是聊天的魅力吗， 对啊， 所以你要把我们当成什么正经节目看那你就错了， 是他刚才在那儿跟我讨论完了，其实我特别不想说，因为一说出来再说就没劲了，然后呢他就自己坐在那儿，然后把头放在后头这么仰着，就跟要等人来洗头一样在那儿我觉得他在放空，你是不是在重启你自己整个，不知道，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，就说像这个事情啊，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思路 是 一下子变成了一个 那么样的这个职业，似乎处理的是一个禁运的货物，是吧？ 所以我想说点别的。 对呀、啊，对，你还是已经说点别的。 一个呢，我是说我看到是法航，我挺意外的，因为我看过一电影，以前就是就一个美国片子，讲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，然后呢分分合合嘛，有一段呢是那个女的先走了，她上了飞机了，坐的是美国航，就是在美国的一个航班，然后那个男的去追到那个机场里面，一看是美国的航班，就他就到点了嘛，不让上去，就没戏，往下跳啊。好，后来他们俩又好又分，结尾呢是这个女的又打了一航班，是一法国航班，那个男的冲过去其实也关门了，他说是就是 for love 什么什么，一说这个那法国人马上把那个门拉开，开着小车专门带他去了，就是那个飞机已经在停机坪上了，已经要走了，上去啊终于抱得美人归，就是他们当时就想说法国航空公司是多么的有人性，只要你说，所以我一看呀，这个法航现在也挺厉害的，就特别就不讲情面嘛。那其实不讲情面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将来他还这个就是打人呢、啊、这种事儿，将来如果全部是那个人工智能，你没这事儿了，根本你连人都看不见，你一迟到啪门都关了，你跟谁去搞？ 那更麻烦，他去拔掉机器的插头。 那那时候机器还 有插头，你不给我上，拔掉插头。 没有了，什么 都没有。像这种情况，我那个有一次哈、啊，曾经这辈子只有一次冲动想打人，当然没打嘛，因为我从小被尊重。那那个就是那个去马来西亚吉隆坡书展演讲，跟我太太小孩一起出发，然后去。我还记得，比方说是5点钟的班机，然后呢，我太太他们上洗手间是比较慢，然后我们到了闸口，那叫什么登机门那边，5点钟的飞机，我们到了是4:40 ，make sense 啊？其实不行的，严格来说，开起飞前呢，大概25分钟、半小时它是可以关掉的，可是我们知道这几年都不是嘛。经常我就经常坐飞机，看到5点飞机5:15，还有几个大妈买完东西慢慢的跑进来，那时候我很想打人。反正我那一次呢，我们4:40到了闸口，那个香港的某航空公司，大航空公司不给上，他说对不起，关了门呢、啊，关了门呢、啊。哇，我气得要命，我说平常我们到处飞，特别在中国大陆飞，都是那些人迟到的，我没迟到了，关了门，然后说你的行李都已经从飞机里面拿了出来了，不可以再重新来。那次我气得想打，当然没有，我就讨论骂啊，骂了5分钟之后呢，我太太在旁边，可能怕我跟文涛一样突然硬起来 突然硬起来 然后就阻止我，冷静冷静，不要骂不要骂、然后好吧，我深呼吸冷静了，结果又轮到我太太骂，因为真的很不爽啊，轮到我太太骂，骂骂完5分钟了，就轮到我叫她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跟她吵，冷静。可是话说回来啊，你们真的不对啊，怎么会这么早，怎么怎么，然后两夫妻轮流接力骂了20分钟。 你知道我最尴尬的一回是在这个北京这个机场这个3号航站楼啊，其实我对北京机场3号航站楼很多服务都不满意，你知道吗？当然这次是我的错啊，就是说这个我迟到了，就是这个赶，你知道为什么特别尴尬啊？我不是拖这个行李箱，然后呢我还穿这个那个拖鞋，硬底儿的那个拖鞋，偏偏呢那个北京那个机场3号航站楼进来，他都是为了可能不让你快跑，就有个那个都是有那个微小台阶，一步一蹬蹬蹬蹬蹬，哎呀我就在那跑，那个拖拉板嘎哒嘎哒响，然后那个行李箱啊嘎哒嘎哒嘎哒呜，你知道整个大厅都被惊动了， 没有人拍你， 我又不有人拍，我就是多尴尬，我又不能不跑，我实在是迟到了，然后呢还挺长，呜嘎哒嘎哒嘎哒，看见一个傻子就往下跑，然后我看有好多人拿这个班，你也得跑啊，跑到跟前儿说，哎呀对不起窦先生，刚刚收，哎我也没打人呐、啊、我只能认怂 了、啊、自己业务就掐， 只能认命。后来我说这是为什么呢，后来他们说啊，你一定不能迟到，这事儿你还比如为什么30分钟什么的，这个我才知道这个飞机还有配重呢，当然还有很多种原因啊，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的行李必须截止，然后他这个行李上机啊，这个时候啊他都得计算这个配重，包括旅客的座位，这是跟这个飞机的设计标准有关系，所以说光这一个理由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必须提前量。 还有一个，你们觉得现在到处都有人在拍东西，就到处有人看的时候，你们会觉得自己这会对你是一个约束吗？会控制自己吗？有时候 你知道，因为就连我女儿都知道什么是 YouTube， 她会看到那个东西。就有一次，就她跟我在外头闹，我就说，哎，你小心啊，有人把你放上 YouTube。她都有点明白，大概，哎，会好像会，哎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？就我不知道，你觉得是我们现在是赞扬这种公开场合情绪真性情呢，还是说真有这个东西，你自己会觉得会要收？ 那当然 大家都应该学会有修养，但是呢，我跟你说，有些时候呢，人就是有缺点的。我现在觉得，就很多时候啊，一方面人类要求进步，对吧？大方向要明确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很多事儿啊，你也要了解，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，它充满缺陷，而且充满偶发现象。哪怕一个平常有道的高僧，突然之间也可能被人拉下水，就是你说不准的。但是呢，我说这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种情况吧，哎，家辉你说吧。 没有，我说呢，因为小军刚的问题啊，要看他怎么样，人家用什么态度来拍你。有时候当然你感觉有人拍你，你会自我控制嘛。有时候会表演。我那时候在香港地铁看过一个情况，在月台，两个男人可能喝了一点酒，晚上回家。中年大叔，另外一对年轻情侣，哎，我看他们冲突了，可能撞了一下哈，然后呢，我看到那个年轻人呢，就拿着手机拍对方，根本是拿着手机当作武器挑衅， 哦， 怎么样？你凶啊，我拍你啊，你凶啊，不断的挑衅，你知道吗？那然后他越拍，那两个男的就越不能丢脸嘛，不能这样低着头嘛，然后就骂了，开始指着手机开骂。那我就想说，假如没有那个手机武器，那两个男的不会这样表演。他能够下台嘛？大家顶多再看两眼，骂句脏话就算了。你拍了我，不能给全世界的人看见我来输给你这小伙子啊！ 你说的真的很对。咱们现在，你像这个什么英国恐袭啊，这个除了美国，别的国家都不让带枪啊。但是呢，今天的社会啊，手机就是每个人的手枪，是吧？枪枪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这些评论标题，你就看到哈，就是什么，名校女博士啊，网友为啥一致叫好，被上黑名单哈，啊，然后这个女博士大闹机场，不仅仅是迟到五分钟的事儿，女博士标签不能乱贴，女博士您是优越感作祟还是情绪失控？这就是评论， 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其实我倒刚才忽然想到，就我们以前老谈那个人类简史那个人，后来写那个未来简史嘛，他就讲一个观点，你刚刚说因为人在发展嘛。他说未来啊，其实我们所谓进化到神人，就是人的寿命会延长，你各种就是机能上的病都会被治疗，但是人的情绪、人的欲望这个东西改不掉的。他就说你现在无论你挣多少钱，或者是你多成功或者多失败，你的高快乐和不快乐这个指数这个区间都不会特别大。其实就是我们人呢，未来怎么进化，我们的这种情绪和欲望都不会变，除非你现在可能有一些短期的药物控制。我最近就听说在国内有一些这个名人嘛，他们在吃一些药，就是说发现他们也是跟你一样去测那个 DNA， 发现呢自己有拖延症。那个人其实挺成功了，我就不说名字了。他觉得天哪，我有拖延症，看来如果我没有拖延症，我会更成功。就开始吃那个药，吃完以后呢，他们就发现做题真的去测，就有去测试，做数学题就是更快，精力更集中。 你的意思女博士没吃药是吧？原因是没吃药。 我是想说人其实改变什么都可以，你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的很多东西，但你改变欲望情绪很难。 不，我觉得当然这要说也有一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你比如说这个有些观念，像比如说中国封建社会，像男女之大防，你看为什么有些时候比如说男的碰女的一下都能成为本能的，这个你觉得不行，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，这就说明有些观念呢，啊，是可以把你弄到一种啊，进入你的本能，你根本就觉得跟女的完全不能授受不亲，完全不能相碰，你再冲动你也不会犯这个错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女博士这个，假如说鸡蛋里头挑骨头，谁要狠斗灵魂私自一闪念的话，会不会在中国社会某些人心中的确有一个对这个服务人员，包括对餐厅服务员对人的一种不太尊重，在咱过去也比如说对送快递的这个小哥呀，这种他这个脾气啊，比如送晚了，脾气就发出来，咣就能把那个送来的盒饭就给扔出去，不是有那样的事情吗？就是他是不是，你比如说我怎么知道，假如说我在这个国外的这个餐厅里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我觉得他们那个 waiter 呢， 对， 就比较有尊严，好像我不大敢。 冒犯他， 因为你吵不过他。 好像为什么人家在香港大排档里的，我似乎就觉得哎，可以给他呼喊两句。 那是你觉得嘛？那个可是这样很普遍是吗？我在北京看很多教授朋友在餐厅呼喊，哎，服务员，筷子，快，服务员，碗，这样，我又觉得哎，这是大学者啊，在我心中非常敬仰的，怎么对一个陌生人一个。